爱最终烟里梦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国家发改委日前召开双十一电子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工作会议，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经分析对比，首批500家失信电商黑名单已在信用中国网站公布。近日，我市首条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已进入空车试运行阶段，预计于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。西郊线起点为八沟站，终点是香山站，预计发车间隔5分钟，全程票价4元。北京莫斯科州系列活动将于今天结束，两市签署了2018年到2020年合作计划，举办一系列论坛、推介会、文艺演出，并开展学校和体育交流、动物园交流等活动，共计16场。日前，第二届中柬旅游合作研讨会闭幕，会议透露，中国已成为柬埔寨第一大境外客源国。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，双方争取在2020年实现中国来柬游客达到200万人次。当地时间10月31号，由于曼哈顿发生汽车撞人恐怖袭击，导致8人身亡，目前死者身份已经全部确认。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发布消息称，暂时未收到涉及中国公民的报告，同时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安全。近日，苹果公司与导演斯皮尔伯格达成协议，共同制作科幻惊悚元素的连续剧集《惊异传奇》。此前，好莱坞多位顶级导演都纷纷拥抱流媒体平台展开合作。流媒体平台拥有准确的大数据分析能力，可以有效计算观众的审美喜好、电影的制片、发行、放映整合。歌手孙燕姿日前发布消息，第13张专辑《跳舞的反骨》将在11月9号发行，目前已经正式开始了预售。这个曾伴随无数歌迷度过青春的乐坛天后，时隔3年又回归人们的视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音奇。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将由我陪你度过。据说李嘉诚的作息时间非常有名，不论几点睡觉，他在清晨5点59分闹铃响后必须要起床，随后呢会读新闻，打一个半小时的高尔夫，然后再去办公室开始工作，数十年如一日。这种生活方式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就要抓狂了，甚至有人7点起床，9点就开始无精打采。如果你是刚睡醒，眼睛还没有适应光线，请不要马上翻看手机，先听一首歌来缓和一下吧。 数开始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。大风相思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。 李玟，滴答滴。有人说华语乐坛欠 Coco 太多，但她的身份标签也够多啊。她是首位在奥斯卡上献唱的亚洲歌手，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，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。98年在中国台北举行万人迷演唱会的时候，创造了45000人的票房，持平了迈克尔·杰克逊在台湾的上座率纪录，至今无人打破。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也一直扮演着潮流的先驱者，对于很多歌迷来说，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可能是从1999年的《情人》这张国语专辑开始的，但是在这张专辑之前呢，他已经在港台地区大有名气。比起他在舞台上性感洒脱的劲爆歌曲，还是更喜欢娓娓道来的杜氏情歌。杜德伟，把你藏起来。 眼泪都停下来，以后就算你再怎么爱又淡，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，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迷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，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。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和我一个人相爱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，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，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。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我要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，从此不让别人想，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。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， 再也离不开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

深筑梦的地方，笑容隔着泪光，温柔背后的坚强，面对试探勇敢抵挡。当旧火机要全然献上，在实现多年的理想，烈火青春已成为绝响，永远不回头向前闯，